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4。北京晴见多云，32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金砖故事魅力厦门，以跨岛发展大格局实现海湾型城市大梦想。 李克强对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现场交流会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简化前置审批，集中更大力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张德江与乌干达议长举行会谈。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余正生主持。 刘云山参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商务部再次回应美国301调查，中方将坚决捍卫中国合法利益。 台风天鸽重创华南沿海，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系列报道《可可西里保护报告》第二篇，小藏羚羊的未婚奶爸。 央广时评，面对海外游学乱象，学校该有自己的价值观。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深入厦门调研，做出了跨岛发展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四个结合的重大举措，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15年来，厦门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加快岛内外一体化发展，同时推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实现从小而美到大而强的善变。央广记者周步恒、马宁报道。 集美区西亭村是厦门岛外的一个普通村庄，村民陈玉平清楚地记得7年前家门口只有一条泥巴路和一片田野，现在这里已经变成岛外新城核心区。 原来我们是最偏僻的一个地方，这几年开发发展了，那原来的那个耕地啊、鱼池啊，现在已经变成一栋栋的高楼。 厦门市总面积近1700平方公里，由本岛和岛外组成，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城市建设发展长期集中在本岛，人口和企事业单位聚集在不到160平方公里的本岛，难逾越环绕四周的海。岛内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岛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极大。进入新世纪，岛内寸土寸金，极大制约着城市发展。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通过调研，提出厦门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四个结合的指导原则。由此，厦门开始跨岛发展，陆续修建的四座跨海大桥、一条海底隧道，解决了厦门岛孤悬海上、空间阻隔、进出不便的问题，为跨岛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建设中的轨道交通、高铁、翔安新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更提供了新动能。厦门市规划委副主任任国言， 整个格局拉开了，变成了现在依托于岛外的整个大型的空中、海上的、陆地的交通枢纽。 格局打开了，厦门的产业转型升级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翔安区是跨岛发展战略实施后新成立的一个区。翔安区经信局局长郭三温说，原本大片的萝卜地现在变成了火炬高新区。 我们整个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03年我们建基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值20几个亿，到2015年我们就超过1000个亿。这里面呢，国际翔安产业的产值呢，占了我们全部产值的大概80%。 15年来，厦门市全力推进城市空间跨岛拓展，产业结构跨岛优化，交通设施跨岛布局，公共服务跨岛覆盖，生态文明跨岛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厦门始终把民生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规划建设优先考虑就业、就学、衣食住行六件民生大事，让新老市民共享着跨岛发展的成果。厦门市规划委副主任陈勇， 这几年啊，从交通基础设施、从这个公共服务设施、从人口产业方方面面啊，应该说都体现了跨岛发展的一个思路，重点是在岛外来进行转移和发展建设。现在岛外发展应该说对厦门城市发展来说，是未来起到这个中心城市很关键的啊一个战略。 今天的厦门已由原来本岛的小厦门发展成为本岛、岛外、海湾三位一体集中连片的大厦门，城市综合实力、辐射带动力、国际影响力实现质的飞跃。 一个国家中心城市的蓝图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信息消费规模预计达到6万亿元，年均增长11%以上。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信息产品边界深度拓展，信息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15万亿元。信息消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信息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宽带中国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网络提速降费取得明显成效。 央广消息，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现场交流会日前在江苏省宿迁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发展和消费升级，工业产品种类更新加快，但企业市场准入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凸显。与此同时，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规范市场秩序的任务也十分迫切。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把改革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作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简化工业产品市场准入前置审批，促进新技术、新工艺发展，使产品更为丰富，品质不断提升，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坚持放管结合，将许可管理更多聚焦在安全风险高的产品上，政府集中更大力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让假冒伪劣产品无藏身之地，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为促进中国制造品质升级迈向中高端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乌干达议长卡达加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乌传统友谊深厚，特别是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与穆塞维尼总统的共同引领下，中乌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张德江就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全国人大与乌干达议会合作提出3点建议。一是要多往来，双方要按照2013年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各层次友好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二是要多合作，作为立法机关，双方要为扩大两国企业合作、投资合作营造更好的法律环境。三是要多交流，中方愿与乌方进一步加强治国理政、立法等方面的交流，分享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方面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72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营改增执行情况和改进的建议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通过周密设计和积极稳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既为当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增添了强劲动力。针对税率结构不合理、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不完善、少数纳税人因抵扣不充分导致税负增加等问题，要对症下药，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参观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刘云山强调，出版工作是重要的宣传文化阵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要深化出版领域改革，加快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推动我国出版业做大做优做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一同参观展览。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集中对河北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报道在各地引起共鸣。甘肃结合塞罕坝林场生态建设的经验整改自身生态问题，内蒙古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各地积极弘扬忠于使命、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央广记者孟永辉、焦健、郑颖报道。 上个月，中央曾严厉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包括三名甘肃省副省级干部在内的上百人被问责。甘肃痛定思痛，明确今年停止所有碳采矿活动。新修订的祁连山保护区管理条例中增加了七大类禁止性活动。河北塞罕坝林场的生态建设更让这里的干部群众深刻反思。记者在张掖市肃南县龙畅河林区黑鸭沟保护站见到做了20多年护林员的何卫路，他说有了塞罕坝这样的经验，祁连山的保护更能看到希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四组组长他的这个话说得好，再到5年的话，我们的这个祁连山很退木还草，山全是绿，水也是青。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与河北围场比邻接壤，提到塞罕坝，多伦人再熟悉不过，也最清楚曾经的塞罕坝也和多伦一样是一个植被稀少、荒漠化严重的地方。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新民村村民马云平： 以前我去过塞罕坝城，那也长得真好，那都是人工林，那也是一个是不毛之地，用几十年治理那么好。 多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建军说，当地以塞罕坝精神引领，打造全县双百万林业工程，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塞罕坝精神是林业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发扬塞罕坝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央广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8月7号到18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督导组先后在北京、天津、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新疆等地进行督导，并实地检查了重点行业领域的120多家企业和单位。虽然各地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发动不充分、进度不一致、排查治理不到位等问题。通报称，黑龙江省部分部门和企业大检查方案流于形式，绥化肇东市恒达井下作业有限公司8月中旬制定的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中，仍要求在7月份要开展自查自改。浙江省部分地方和企业自查自改浅尝辄止，督导组检查的33家企业在地方多次检查后仍发现隐患55项，其中2家已被责令停产整顿或局部停产整顿。据了解，督导组已对各省区市级人民政府进行正式反馈，提出整改要求和建议，并将作为9月份督查的重点内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天回应美国对华启动301调查，中印贸易摩擦频发，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出现不同程度波动等热点问题。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再次强调，中方强烈不满，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捍卫合法权益。 美方依据自己国内的法律发起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是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也给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各方力量泼了冷水。我们对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强烈不满，会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中方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而针对印度近期对我国多次采取反倾销制裁，高峰透露，印度一直是世贸组织中反倾销措施的活跃使用者，今年以来已对我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13起，中国将坚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期盼两国通过对话磋商化解贸易摩擦。 中方高度关注印方频繁立案的势头，敦促印方谨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开展调查，避免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从而影响双边贸易正常的发展。 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浮动。前7个月，全国吸引外资金额4854.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而7月单月吸引外资同比降幅达11.8%。高峰解释说，这一降幅既与今年全球跨国投资的大环境有关，也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 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家属同比增长了12%。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愿意来华兴业， 同时我们吸引外资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继续呈现向高端产业集聚的态势。从中长期看，我国吸引外资仍然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和条件。 今年第13号台风天鸽昨天远离广东，但余威继续肆虐西南，多地出现暴雨大雨。截至目前，天鸽已致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166000人受灾，16人遇难，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请听报道。 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天鸽，23日在广东珠海登陆，席卷华南、港澳地区，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台风和强降雨造成珠海、江门、中山等地多处农田被淹，民房受损，道路受阻，城区内涝。到昨天上午，珠海各主要干道倒伏树木已经基本清除。江门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张有志： 通过一天一夜抢救，我们共打通了90几公里。海水倒灌的地下车库走了超过10000吨海水，拖起来以后才能够搜寻是否有人员被困。 台风造成珠海、澳门等地大面积停电，南方电网珠海供电局设备管理部主任黄培专： 佛山、贵州等多个供电局近3000人驰援珠海，加上本地抢修力量超过5400人在珠海进行抢修，截止目前已经恢复超过70%，对澳门的供电能力也已经恢复。 天鸽给香港、澳门带来严重影响，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昨天宣布，将向台风天鸽受灾居民提供总值13.5亿元援助。澳门特区经济局昨天也表示，工商业发展基金会推出2项措施，协助受影响的中小企业。虽然天鸽现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的风雨影响仍然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系列报道《可可西里保护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小藏羚羊的未婚奶爸》，采制央广记者白杰哥、凌晨、葛修远。 吃早饭之前，谢安成和洛松巴德要先热好牛奶，灌进7只奶瓶，喂给索南达杰保护站收养的7只小藏羚羊。两个还没结婚的小伙子在这里当上了小藏羚羊的奶爸。 这个牛奶太烫了，又亮了。 7只小藏羚羊已经长到1个月大，他们刚出生就跟母亲失散，被巡山队员救回来，避免落入狼的口中。随着小藏羚羊慢慢长大，喂奶的量也要逐渐减少，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在后院的草场里吃草，这同时也是一种野化训练。 然后慢慢融入到这个野外的这个环境里面，毕竟它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自然里面。 小藏羚羊会在保护站里度过出生之后的第一个冬天，第二年4月，巡山队员把他们混进羊群里送走。羊群5月迁徙到湖边产子，7、8月再带着小羊回迁，要横跨数百公里的无人区，也需要2次穿越车流密集的青藏公路。5道梁保护站的一个任务就是护送他们过马路。工作人员采索家介绍： 以前的话是我们是用肉眼和望远镜去观测这个藏羚羊的动静，是否要它要过公路的那种准备。但现在的话，我们用360度的那个监控，以后我们都随时都能监测到这个藏羚羊的行动。 五道梁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统计，2016年藏羚羊迁徙4024只，回迁5469只，比2015年有所增加。 安徽合肥推进城市建设管理提升年行动，把城市建设管理导向精细化、人文化，对症化解大城市病，提升市民的生活舒适度。央广记者孙烨、刘军报道。 合肥市在大蜀山以西的区块打造总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西部新城。蜀山区区长葛斌说，从规划设计开始，他们就力求避免出现新的城乡分割、水泥丛林。西部新城将保留14座村庄，实行城乡共建融合发展。 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一块的原始的一种地形地貌，保留原来的自然村落的一种建筑肌理和风貌，不搞大拆大建，农民也不离开原来的故土，也达到嘛提升他们生活水平的一种方式。 合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增长3.7倍，建成区面积和人口增长近1倍，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去年底，蜀山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进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每部电梯补贴25万元， 地处中心城区的庐阳区将老城区寸土寸金的地段拿出来建停车场。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强说，停车场建设一直在提速， 基本上每年10%-20%这样的速度在递增。 构建城市智慧停车云平台，整治老旧小区，清理公共厕所脏乱差，让城市建设管理更加精细化、人文化，有力化解了大城市病，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舒适度。 央广时评，面对海外游学乱象，学校该有自己的价值观。撰写萧元。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海外游学愈发风靡，也愈发纷乱。以学校为主办者、由中介机构承办的夏令营等活动，成为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所谓海外游学营销模式。早在5年前，教育部等4部委就联合发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管理的通知。中小学校是这个通知中明确规定的主办单位之一，而主办单位组织学生出国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媒体调查发现，市场上的游学机构与学校之间有一条潜在的利益链，以学校为主办方的游学项目报价普遍比旅行社高出10,000元左右。作为主办方的学校，能从每个学生的花费上得到的提成通常在5%-7%之间，而带队老师获得免费出境的机会也成为游学项目的一个潜规则。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之下，大量公办中小学卷入海外游学市场，推波助澜，对于游学对教育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全无慎重的考量，甚至游学路线也全由旅行社设计，以至于频频出现中国中小学生成群结队出现在国外奥特莱斯甚至赌城的尴尬景象。在纷乱的社会现象面前，学校本该是一方净土，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这份价值观首先就是师道尊严，揣着学生的信赖，垄断着家长的信任，行的却是赚人头费搭便车免费游的商贾之道。这样的学校赶紧要悬崖勒马，不要被社会、家长甚至自己的学生鄙夷。这份价值观还应该包括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问题，独立思考人生，正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有的学生一个暑假参加了5个游学项目，有的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与同学发生激烈冲突，有的学生一路痴迷打游戏。学校有没有引导过他们为什么参加游学，游学学什么？好的学校教育绝不仅仅是校内管理，更是深植到学生心中的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好了，中小学生海外游学本不是坏事，路走偏了就成了坏事。游学热面前，学校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定力和价值观。 新闻动车组，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举报奖励限额提高到5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7年度项目申请量再创历史新高。杜天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6年，请听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举报食品药品违法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办法修订后，各等次举报奖励的最低额提升到原来的2倍，单次举报奖励限额从此前的30万元提升到50万元。同时，奖励办法适用范围从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扩展到四品一械全领域，实现了全覆盖。国务院食安办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请权说，对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必须零容忍， 严管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介绍，在2017年3月1号到20号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基金委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19,840项，比2016年同期增加17,997项，增幅10.41%，申请量创历史新高。杨卫表示， 2017年重大项目计划资助42个，并且对25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发布了项目指南。这2个数字都比去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像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重要交叉前沿领域倾斜资助，继续试点实施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为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稳定和培育科研后备力量，杨卫表示，下一步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进一步完善人才资助链条和稳定支持的机制。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身材瘦高、年龄还不到20岁的阳光男孩杜天宇，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电脑网络高手，却因为非法入侵网络和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而进入审判庭。 被告人杜天宇通过植入木马的方式，非法获取2016年山东省高等考生个人信息64万余条，通过腾讯 QQ、支付宝等工具向陈云辉出售10万余条，获利14100余元。后陈云辉等人使用该信息实施电信诈骗，骗取他人钱款20余万元，造成山东省临沂市沱江区高考考生徐宇死亡。 法庭最终判杜天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处6年有期徒刑。杜天宇当庭认罪。 然后对于徐云云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也感到非常的愧疚。在看守所这一年的时间，我经常反思和考虑自己当时的行为，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央广记者柴安东、山东临沂报道。 人社部介绍，目前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全面铺开，已经覆盖到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境内省份全覆盖。 今天是我国首个残疾预防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新生缺陷儿约有90万例，将通过加强婚前孕前检查等措施加强控制。 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涉企财税优惠清单，涉及财税优惠事项361个，减税基金政策486项，同时放宽网上受理急办事项及企业财税免报资料。 长庆油田采油二厂在甘肃南梁作业区原油日产突破1376吨大关，标志着革命老区南梁镇建成了年产原油50万吨的大油田。 当地时间24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驻伊朗大使将返回德黑兰，此举被认为是卡塔尔全面重修与伊朗外交关系的信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23号呼吁改革欧盟劳务派遣制度，他认为欧盟允许廉价劳动力涌入高收入国，并且不遵守缴纳当地社保类费用相关规定的做法，违背了欧洲精神。 据巴西媒体24号报道，一艘客轮当天早晨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附近水域沉没，已经导致22人遇难。此前，另一艘客轮22号夜至23号凌晨在该国新古河沉没，造成至少7人丧生。 美国海军第7舰队24号宣布暂停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失踪人员海上搜救行动。美国海军当天说，此前马来西亚海军在事故发生海域发现的尸体不属于美军失踪船员。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中心24号发生枪击事件，一名被解雇的洗碗工在一家餐馆内开枪打死一名厨师并劫持数名人质，在与警察僵持数小时后中枪被捕。查尔斯顿市长说，这起枪击案不是恐怖袭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江小晨、钟成，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城新运自在正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